心愿，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遇，又却怎么口口声声地欺骗？让我一等再等，再等一天共你拾回温暖。甜像遇见，此段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表面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中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战选？情像遇见，此段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永远在爱痛的边缘，应该怎么挑选？

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老式打字机，复古的怀旧神器，极限式的老式打字机是一种非常有质感和讲究节奏的怀旧产物，至今都有人在怀念老式打字机那种无比清脆的敲击触感。而这种自然纯粹的感觉是像电脑键盘在内的新生代设备所无法提供的。今天就一起去3C潮流生活馆中淘一淘，逃出那份被许多人怀念着的独一无二的触感吧。 iTypewriter 专为 iPad 所设计的一款老式打字机，它的复古的外形和内部结构都与以前的老式打字机类似，只是键盘和字母端用的都是导电的橡胶材质。当你把 iPad 固定上去开始使用之后，敲击的每个键盘都能通过连接装置作用于 iPad 触摸键盘的对应按键，

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私家车99.9，只给听觉最美享受。 S Radio。 各自在另一边，总是不能平衡，高低有外泄，倦意犹如谎言，城里万花千变，我们所相信的埋在瓦砾堆，轰隆隆的涛声不是你的哭声，有人置身事外，有人没有家，地球妈妈累了发烧居高不下，你我却为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

己浪漫当下的欲望。过了一阵那冲动盲目之下的疯狂，凭那些遐想，像那些火花，然后脆弱又脆弱，旋转流离在迷乱的网，走了一趟那绚烂华丽背后的虚假，绕了一圈那短暂快感之后的空荡，像那些 简单一点，音乐轻松一点，生活快乐一点，简单生活体验。 胡迪尼是一位伟大的魔术师，同时也是杰出的逃脱艺术家。他曾经夸口一小时内能从世上任何牢笼中逃脱。英国一个小镇特地建造了一座坚固的牢笼，向胡迪尼发出挑战。胡迪尼一向勇于接受挑战，何况又有一笔不菲的奖金，于是他欣然赴约。那天观众云集，许多媒体也赶来报道。胡迪尼信心十足地走进牢笼，门随即在他身后关上了。 刻脱下外套，紧张地工作起来。他的腰带中藏着10英寸长的铁条，这就是他开锁的秘密武器。30分钟后，他的自信消失了。1小时后，他浑身上下已经被汗水浸透。2小时后，胡迪尼彻底崩溃了。 怎么会是这样？ 他悲叹一声，怎么会这样？就精疲力尽地倒在门上。门竟然开了。胡迪尼想当然地以为门被锁住了，其实门根本没有上锁。胡迪尼能够打开世上任何一把锁，却无法解开自己心中的锁。简单生活格言，当命题用最直白的方式摆在面前，有没有人会问命题自己有没有错误？跟着命题走，也许就是我们心中那个充满惰性的枷锁，将那个脆弱的自我囚禁在里面。要想从你心中的牢笼中脱逃，最重要的是认识到出路不止一条，然后只需尝试去行动。 小刚，给金毛做窝呢，来，叔叔帮你吧。哎，别叮到自己哦。 太麻烦叔叔了，我可以的。 哎，不麻烦，搭把手的事儿。 张奶奶，我扶您过马路吧。 不用了，孩子，你赶紧上学去吧。 不急，搭把手而已啦。 米姐，一会儿我去学校，顺便帮你把好好也接了吧。我看呀，你最近太辛苦了。 哎，不用，太麻烦你了。 嗨，顺便的，就搭把手的功夫，你去忙你的吧。 帮助他人，就搭把手，这么简单。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午后是一种无法拒绝的惬意，午后是一份难以抗拒的闲适，午后也是一段为黄昏积蓄力量的小憩。 FM 999，午后时分，尽享西山日暮，淋雨都市繁华。 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旅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心情到另一种心情，穿梭城市，穿梭城市，穿越喧嚣，穿越喧嚣。现在加足马力，加足马力，让我驰骋音乐的国度，音乐任我行，和音乐去旅行。 最后一滴眼泪，一成结局的接近，最后一个笑容扬起，云淡风轻。最后一段旅程，听歌风干的风景，最后一次任性终点，四季决定。经过了难过的难得的，我大步走了，再多的不舍最后都要过期的。经过了无解的无邪的，我不 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天乌云会散去。

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 安全带扣好了，目的地爱车宝典出发。有很多车主都会问，到底胎压打到什么数值合适，而爱车宝典表示浮动范围内最安全了。从安全角度说，胎压宁高莫低，因为胎压低比胎压高更容易引发爆胎。当胎压不足时，轮胎滚动时变形量增大，轮胎结构快速疲劳，导致爆胎。当然，胎压过高也能引发爆胎，那是高温气体膨胀，使得气压超出轮胎的承受能力。但一般民用胎能承受的气压都可达到 3.5 到 4.2 帕，所以比标定高出 0.5 帕，肯定比低了 0.5 帕要安全些。对了，有些车主想到胎气会热胀冷缩，所以天冷时打高一点，天热时打低一点。实际上这是没必要的，因为轮胎滚动起来时，胎内空气就会迅速升温，影响程度远大于外界的气温，所以不用管季节，按原厂标定值来就好。爱车宝典专业提醒，胎压是个经验值，按原厂的来当然最稳妥，但根据路况、气候、使用方式等进行一些不同的胎压调整方案，会让你更了解自己的车。 爱车宝典，让你行车一路顺畅。 谢谢你把我带到这里，让我亲眼看见真实的所有，让我自己安排我的现在和以后。